第62集。白沧海来得很快，本来这种案子不归他管，不过我一个电话打到他那儿，他告诉白无山之后，就跟着白无山一起来了。张峰已经彻底醒了酒，此时此刻坐在客厅里，冷汗顺着额角往下滑，想对我们笑，又有些忌惮我们，要笑不笑，难看得很。最后还是专业的白无山坐到他的面前，对他露出了一个公事公办的笑容，敷衍地安抚道： 别怕，我们只是简单了解一下情况，您把您知道的说一说就可以了。请相信我们的法律，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，但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 听到这句，小慧发出了一声嘲弄的笑声，听得张峰瞪了他好几眼。他那点能耐啊，全部都用在了对付自己的妻子女儿上，这让我十分看不起他。白乌山毕竟是专业的，我们不能跟着捣乱。乌贤禅就带着我跟小慧妈妈的魂魄先走，在临走之前，我跟白乌山再三要求，等他问完小慧，就把小慧送到我们的猫咖去。他答应了。乌贤禅面上不显，但我知道他对于黑无常把人放上来这事儿有些不满意。原本的黑白无常是河源道的兄弟，现在只是代理，从牛头马面替补上来的两个人，跟乌贤禅并不是直线的上下属，也并不是很熟。乌贤禅坐在猫咖里搅着一杯猫咪拉花的咖啡，忽然对我说道： 我得回去一趟了，原本我就在 B 市等你，现在你归了位，我也该回去看看，看看我不在，这地府到底出了多大的纰漏。 我看了一眼在一旁局促不安的小慧妈妈，又看了看乌贤禅，那个等安顿好小慧，我们一起下去好不好？他看了我一眼。 你在替他们求情？ 我也不是求情，我是相信因果。老公，那黑无常不管是谁，他都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放人，而且小慧太可怜了，我们安顿好她，我就陪你一起下去看看。正巧我也几百年没有回过家了，好不好啊？好不好？我解释道，拉着他的胳膊撒娇。小慧妈妈急急忙忙地说道： 与黑先生无关的，是我求他让我上来的。我下去的这一个月都在日日夜夜地求他，他被我求烦了才放我上来的，你们千万不要怪罪于他呀。我这就回去，我这就回去，还劳烦猫大人帮我把剩下的钱取出来给小慧。 他说出了一个地址，又说出了一个密码。我在手机上搜了搜，发现那是一个化工厂，平日里做些廉价的化学用品，工人工资不高，一个月1200，还不包吃住，很难说那个老板是好人还是万恶的资本家。你若说他是好人，不管你做多少活都是一个价位，但你要说他是坏人，他的工厂里尽是些老弱病残，是一些弱势群体，靠着这1200元在养活自己。小慧妈妈说他只上夜班，晚10点到早上6点，一个月1200，这是他的私房钱，工资卡就藏在工厂进门左边的3块砖缝里。他说工厂有许多女工都把工资卡藏在厂里，那些女工有的家里有酗酒多年的丈夫，有的家里有啃老多年的儿子，有些孤身一人存些钱为自己养老，他们是很多不同的个体，又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一个人。他说他9点到下午5点的班，一个月有3000元的工资，用来给一家人吃喝生活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但要是小辉的爸爸不回家，他跟女儿就能过得很好很好。他说他有一次梦见自己把小慧的爸爸杀了，在梦里杀了个痛快，大卸8块，5马分尸，然后带着小慧远走高飞。那天他是笑着醒过来的，可惜一觉醒来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梦里的爽快全都变成了现实无力的悲哀。他说他死的时候只有2个想法，第一个就是别救了，这医药费要很多钱，第二个就是希望自己的死 能让小慧爸爸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但没有想到，短短一个月时间，小慧爸爸就有了新欢，惹得女儿要自杀。他说了很多很多，说刚结婚的时候，这个男人对他也很好，下班回家也会给他带一朵路边的野花，带一根冰棒。直到孩子出生之后，男人发现不是男孩，而自己又是身体出了问题，很难再怀孕。他说他们后来就不再上床，因为男人说他是下不出蛋的鸡，上了也没用。他说有一次男人喝多了酒回家，扒了他的衣服跟他说，反正你也不怀孕，不如出去卖，老子就当不知道，拿钱回来就行。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反抗男人的毒打，也是第一次被打过之后没有被道歉。他们的爱真真正正在那一次次的失望之中消失殆尽。他说在那之后男人就不怎么回家了，偶尔回来就是为了打他和要钱。他说着抹了一把眼泪，却发现提到这个男人与苦难，自己竟然哭也哭不出来了。他有些茫然地看向了沉默的我们。我一时之间百般酸楚涌上心头，长长叹出了一口气，求助一般地看向巫贤蝉。巫贤蝉摸了我的脸一把，把我的嘴嘟了起来。 好吧，这次听老婆的，寻思枉法一把。 他答应不再追究黑无常的事，小慧妈妈也松了口气。他站起身来，对着我们鞠了一躬，随后走进巫贤蝉画出的门里，消失不见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我接起来，那边是白巫山稳重的声音：“ 张芳拒绝认罪，那件事，可惜小慧妈妈是火化，现在只剩下一点骨头了，怕是要死无对证。” 小慧呢？小慧不能作为证人吗？ 没有物证，那个凶器被处理了。 被谁处理了？怎么处理了？都被称为是凶器了，怎么不能定罪了？ 是小慧，她说当时她妈妈让她回家处理干净，她把东西都扔掉了，包括那个奖杯也全都扔掉了。 没有尸体，我们可以去找接触过尸体的人，我们可以去医院，我们去查查监控，再联系一下张峰的那个情人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。咱们兵分两路。 巫贤蝉的话没说完，就被直接打断了。白巫山小声地说道。